独自丢在风雨里，是你曾给我多少幸福和甜蜜，如今只剩下了回忆。是你让我坚持用心爱着你，说今生我们不会分离。是你信誓旦旦说永远在一起，如今一转身就离去。你走吧，我不会挽留你。你走吧，不用说对不起。你走吧，时间会带我把你忘记，不在乎你将要去哪里。多少幸福和甜蜜，如今只剩下了回忆。是你让我坚持用心爱着你，说今生我们不会分离。是你信誓旦旦说永远在一起，如今一转身就离开。